子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3所院校，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招生办的负责人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详细讲解在2018年在北京招生的一些计划以及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在这儿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问题，包括像是排名、招生计划、专业上的一些变化，甚至包括是想知道一些很细节的双培、外培、国际合作项目等等啊。我们一会问，第二呢，我们呢也是在征集大家的问题。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这微信里边公众号您搜索这个，然后呢在里边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了。到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招办负责人来直接回答您的问题，也希望各位抓紧时间关注，抓紧时间赶紧问，因为有的时候您问题发得太晚啊，来不及问了就。所以呢就这个时候啊，三所院校，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还有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什么问题赶紧发过来，好不容易逮着活人了啊，这赶紧把这个问题问出去，然后让这个招生负责人做一个明确的回答。好了，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经贸2018年在京招生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方向。北京工商大学今年新增西班牙语专业招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今年首设博文奖学金，4年合计12万元。以上是详细内容。昨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办负责人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时透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去年在京计划是1700人，今年的录取计划基本稳定，70%的计划投放北京，以北京市考试院最后公布为准。那么2018年增加了2个本科专业及方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方向。北京工商大学招办负责人透露，今年 60% 的计划将在北京投放，会新增西班牙语专业，外培计划对考生的英语单科成绩不做要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招生负责人面向北京考生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那么这所院校呢，是经教育部批准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独立创办的大学，传承香港中文大学优质的教育体系和办学理念，但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分校。2017年在北京录取的文科最低分是621分，理科最低分是638分，理科对应排名大概是2000名，文科对应在北京市是800多名。那么毕业学生颁发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证书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毕业证书，为了鼓励优秀生的报考，2018年该校设立新生入学博文奖学金，那么申请者需获得学校推荐资格，并登录学校官网进行报名。那么通过者呢，可以获得每学年3万元，四年累计12万的博文奖学金。好了，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印刷学院是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学校被网友评为中国内地最具人文气质的五所热门大学之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实力突出，专业特色明显。近年来，学校形成了印刷包装、出版传播、设计艺术三大优势学科群，设计学、新闻传播学、美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四个一级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榜上有名，获批独立招收和培养博士后资格，统筹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培育计划，学校人才培养成效卓著，在数字出版、数字印刷、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等专业层面呈现集群优势。青奥会吉祥物拓拓、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标志、青海湖吉祥物蓝嘟嘟、德国红点至尊奖等由我校学生或校友设计，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不断涌现。好，各位听众朋友，那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刚才呢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首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详解今年招生政策以及专业变化的，就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的招办主任孙鹏孙主任，来做个节目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年呢，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其实北京印刷学院仍然是保持这样的一个一级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自己本身有些特色学科，一说北京印刷学院，其实就跟当年说我们北京广播学院一样，都有一些非常拳头的产品。但是呢，我一直知道，作为大学来说啊，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印刷学院，谈到印刷可能特别牛之外，永远有那种叫做 B 面主打，就是这个原来就是咱们听磁带，有 A 面主打歌啊，还有一个 B 面主打歌，可能并不为广大的咱们的听众啊、考生家长所熟知，但其实专业。不管是这个就业也好，深造也好，其实特别牛的那种。到时候今天您给大家可以解密一下，好不好？ 好。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今年的招生政策吧。今年的招生计划跟去年相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今年北京印刷学院的招生计划呢，跟往年呢是没有变化的。我们总计划呢是1600。北京的呢，计划呢也没有，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因为计划呢，还现在还在紧张的制定。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说，这个北京印刷学院在京的艺术类的招生计划呢，是没有变化的，是跟往年都是一样。艺术类在京呢是106人。这么这个艺术类这个招生计划的规模呢，在北京的这一些学校当中呢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这个普通文理科的计划呢，应该不会比往年减少。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的情况是这样。 双培外培呢？ 双培外培，北京印刷学院呢也是设置了双培和外培的计划。目前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双培外培我们也没有 做调整、 嗯、 啊，计划数啊还是跟往年都是一致的。 嗯， 那么计划情况是这样，外培呢我们有十个计划， 嗯， 双培呢有80个计划， 嗯 啊，这是双培外培的招生计划的情况。 因为咱们是在经一二批都招，那么在一批跟二批投放的招生计划数有没有一个现在的确定？ 北京印刷学院呢，在本科一批的招生专业呢是编辑出版学、 嗯、 啊，这个专业是在本科一批招生。 嗯， 往年的计划数呢，一般在45人左右。 嗯， 啊，就是是文理兼招的、 嗯， 那么文科相应会多一些。 嗯、 理科生呢，招生计划呢一般在10人左右。 嗯， 啊，这是在本科一批的计划情况、 嗯。 另外，其他的一些普通文理科的专业，我们都会安排在本科二批啊、 嗯， 艺术类呢是在提前批的 A 段啊、 嗯， 这个呢是北京市都有统一的要求。 嗯，其实，在艺术类这块还是要解释一下，就现在我们在报艺术类还来得及吗？如果你之前没有，咱们自己有自己的那个艺术类自己的招生考试吗？ 北京印刷学院的艺术专业呢是设置了艺术类校考的。 嗯， 那么目前呢我们艺术类校考已经结束，成绩已经公布。 嗯 啊， 有资格证都发了。 资格证都现在已经发了，考生呢已经在4月11号以后就能够查询到他的自己的校考成绩， 嗯、 是否合格，以及他的在京的这个排名的一个情况。 嗯 啊，都能做一个根据这个排名，根据他的分数来做一个参考了。 对，所以说就是艺术类，如果您还想报，你明年赶早啊。这个对，尤其对一些高二的家长来说， 是的， 其实要了解一下。如果要是想要去报考北京印刷学院的艺术类的话，还是要及时关注招生网站啊。 是的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个招生专业的情况。那么在招生专业上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在我们刚才的介绍里面，在第四轮学科评估里面，我们有几个学科，那一级学科还是表现不错的。 嗯，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特色的专业，然后同时在专业招生专业上有没有调整？ 首先呢，这个招生专业呢，我们是没有变化啊，也没有新增的专业。 嗯， 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哈，北京印刷学院就是我们印刷类的，肯定是那、 强势专业， 强势专业啊。另外，您提到一个非常好，说这个 B 面主打哈，我们确实还有几个专业。 嗯 啊，目前整体呢，是我们以印刷和包装。 嗯， 新闻与传播， 嗯， 设计与艺术，啊，那么这是我们的三个大的主干学科，啊，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根据之前的一次学科评估的一个结果呢，哈，咱们新闻传播学类的，这个学科排名， 嗯， 啊，也是非常靠前的， 嗯， 啊。设计学的，设计学是全国应该是第八，然后那个新闻传播学是第9，然后美术学呢是第11，这整个呢这个学科排名还是 很靠前的， 很靠前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在京的招生的录取分数线，尤其是排名这个情况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数据吧。 好， 嗯， 也分艺术类，普通文理科的一批、二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录取的情况。艺术类呢，北京印刷学院是按照综合分来录取。那么在京的艺术类的录取综合分的线呢，去年比较高一些啊，大概要到185-186这样综合分。16年呢综合分呢会相对低一些，大概在160那样。那么我们18年的艺术类考生可以综合两年的情况，综合最近几年的情况来报考啊，这是艺术类的情况。 本科一批二批呢， 本科一批和二批呢，本科一批主要是我们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啊。根据往年的情况呢，编辑出版学我们往年一般录取到一本线上5-10分，这样的一个情况。普通文理科的本科二批专业呢，一般呢我们在一本线下30分左右。一本线下30分左右，这个可以供大家参考。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的咨询方式，想要咨询咱们印刷学院招办。 北京艺术商学院的招生咨询电话是010-6022-7871，这是我们的咨询电话。另外呢，咱们考生和家长也可以关注北京艺术商学院的微信，北京艺术商学院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啊，还有我们的招生网站啊，相应的我们的招生的相关信息都会跟通过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招生网站进行发布。 好，那有开放日吗？咱们 开放日呢，我们计划呢也是举行一次开放日，但具体时间还没有最后定，到时候呢可以根据我们网站发布的公告大家 要么这样吧，您通知我们一下，我们节目里报好不好？ 好， 好， 那没问题。 行，那您这样啊，咱们接下来进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是一所以公管为主体，公管理经文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北京市重点支持建设的全日制公办大学。学校是学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面向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学校现有12个学院，39个本科专业，北京市属高校首批一流专业一个，一个学科入选国家学科创新引致计划111计划，以培养信息特色、高智能制造特色、军工特色鲜明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主。学校在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光电检测与智能系统、动态导航与传感器、计算机科学与大数据、信息系统与信息安全、知识管理与循环经济等领域保持了一定优势，同时在新能源、医疗健康、文化创意等领域呈现了良好的研究态势。目前学校与美国、英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可以为全校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长短期交流、双学位、本硕连读、寒暑假实习和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合作与交流项目，还与国外7所大学签署了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协议，建立了长期的教师互访讲学、科研合作等教师合作与交流项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了，同时还是要提示各位，您对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里面提问我们都能看得到。好了，那个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招生科科长温源温老师。温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温老师，那个刚才前面已经介绍了一下咱们那个学校的情况，我也就不赘述了，咱们直接开始说18年咱们在京招生政策以及专业上有没有什么情况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信息科大今年18年的招生计划。18年的招生计划呢正在紧张编制，所以呢给大家先这个把17年的计划为例供大家参考一下。17年我们在全国招生2730人，面向咱们北京呢是1526人、就基本上占到了总计划的 55%。 太好了。 其中呢双培计划238人，外培计划24，农村专项计划45人，理科一批616人，理科二批431人，文科二批172人，大概的这个计划规模就是这样的。今年计划 也不会特别大的。 对对对，跟17年的计划不会有太大出入啊。 好， 规模是保持稳定。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专业上面，今年还是跟去年投放一样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些改变，删哪个增哪个？有没有？ 对对，今年呢我们为了这个适应咱们北京这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对人才需求有这个新的变化，也为了给这个北京考生啊提供更多的这个人才发展机会，我们今年调整了在京这个专业的投放比例，提高了这个信息类、财经类专业的比例啊，比如说这个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类、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安全、审计学这些专业，我们会提高在京的投放比例。 那这个投放比例提高是，而刚才您说到了整个的投放计划是不变的， 对对，规模不变， 就压缩一下其他的一些投放的专业的， 对对对，把这些急需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专业，还有热门的专业提高比例， 咱们简单说一下录取分数跟排名好不好？ 好的，在近三年呢，我们的这个录取分数和排名都是相对稳定的，理科一批，以去年为例是537分。市排名大概在16000名左右，理科二批，去年的录取分数是521分，排名在18000左右，比一本线呢大概低15-16分这样。 文科二批的录取线是537分，这是去年的，低于一本线呢18分，排名大概在5000名左右。 所以其实按照刚才孙主任教的方法，就是那二批就看一本线下多少分合适，对吧？ 是的，是的。 20分、15分左右合适。 对，15分左右比较合适。 太好了，你看您这孙主任一下教会多少人，这所有招办主任都省事了，我都学会了。要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了，咱们的怎么联系咱们信息科技大学这边？ 考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办的咨询电话，0108242-6126，也可以关注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招生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学校的公众号，都可以了解到我们最新的招生资讯。 好的，那咱们校园开放日有信儿吗？ 也是正在筹划当中。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学校的这媒体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我们这儿也会第一时间，反正您出来以后先知会我们一声。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通知我们的家长，争取我们组一团过去。 好的，好的。 好，非常感谢这个温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起来听一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个介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为主干，兼有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艺术学等9大学科门类的普通高等学校，是国家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学校现有2个校区，南湖校区位于风景秀丽的南湖水畔，首义校区位于历史悠久的黄鹤楼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斐然，学校下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法学院等20个学院。学校先后聘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长江学者青年学者、湖北省楚天学者，校聘海内外文澜学者讲座教授等。近10年，学校教师共承担完成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共计1395项。学校培养体系完备，教学质量优异。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20000余人，硕士生8100余人，博士生1200余人，成人教育学生5000余人，每年接受来华留学生400余人次。学校以经济学、法学、管理学3大学科为主干，多学科交叉融合，协调互动，通过优势学科、品牌专业、精品课程、优质教材、主讲教师，形成人才培养合力。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周耀周主任来做个节目。周主任你好。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周主任，正好啊，这个很多这个听友，包括我们的考生家长都非常关注这中南财经政法在今年的招生的一个情况。咱们先从这个招生的今年的招生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这个我们在北京每年我们招收大概24个考生，其中文科13名考生，理科11名。招生的专业包括本科一批，还有提前批、公安类这2个类型。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北京的考生啊报考咱们学校。看看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话有相关的爱好，因为我们学院的招生专业目前都是投放的金发管主干学科，你像这个财经类专业、会计、金融、法学都是我们学校的主干学科、强势专业。欢迎大家报考。 最后来说一下咱们学校的招办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好的，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这个02788387338，以这一部为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本科招生网，第三个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包括我们的微博公众号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可以随时关注到我们最新的消息和信息。 官方的信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主任做客节目，辛苦您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北京考生能够考到我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持续影响，偏北风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全部在每立方米40微克以下，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听众朋友，最近呢，生态环境部召开了2018年4月的例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通报了近期重点工作的完成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报道说，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表示，为了切实做好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2017年生态环境部联合九部委和京津冀及周边6省市人民政府共同启动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简称2+26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5% 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15% 以上。在九部委和6省市人民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攻坚行动进展顺利。刘友斌表示，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10月到2018年3月2+26城市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75微克、78微克，同比下降 25%， 重污染天数为453天，同比下降 55.4%， 都大幅超额完成了下降 15% 的攻坚行动目标。另外呢，针对北京空气质量状况方面的情况，刘友斌介绍说，2013年到2017年北京市3月份 PM2.5 的平均浓度分别是每立方米107微克、96微克、87微克、93微克、63微克，平均的大约是每立方米90微克。而2018年3月北京 PM2.5 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88微克，基本处于过去5年同期的平均水平。 那么三月份呢，北京实际上气象条件处在非常不利的状态，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是六年来历史同期最差的，并且遭遇了近二十年来最强的一次逆温，导致污染物快速积累。同时呢，今年北方地区长时间没有有效降水，沙尘天气是有所增加。那么天不帮忙，人要